星系和301的比赛结束了，星系赢了。 轮回对百花的比赛直播中，潘林收到重要场次的比赛结果后，立即在节目中说了出来。 星系赢了呀， 李一博感慨着，语气中充满悲凉。潘林没有接话，也是轻叹了一口气后，继续把目光放到比赛中。星星赢了，这对百花而言本是一个好消息，但是很遗憾，这次他们终于没有再一次抓住机会。和轮回的团队赛，百花明显处于下风，此时双方战至5-4，百花少一人，常规赛双杀轮回看起来已经无法实现了。会有什么转折吗？潘林和李一博都是默默地看着，如果没有神转折，此时似乎都没有解说的必要了。 呼啸的比赛怎么样？ 李一博忽然问了句。 还没结束。 潘林其实也时不时就在关注那边消息，可目前只知比赛并未结束，此外没有任何细节透露过来。比赛继续，随着百花战队又一人倒下，人们所期待的转折几率已经越来越低。潘林又一次叹气了。百花拼尽全力，在轮回这等豪强面前一直努力保持着希望，终于在擂台赛里抢下两分，反超呼啸，将主动权掌握到了自己手中。可是命运又一次给他们开启了玩笑，他们拿到了主动权却没能把握住，眼下他们终究还是只能看微草和呼啸那场比赛的结果。结果始终没有传来，轮回对百花的比赛却已经结束。6-4，对轮回来说不是一个精彩的胜利，但是现场却成了欢乐的海洋。38轮比赛终于全部结束了，轮回累计得319分，从第一轮起领跑积分榜，从未被超越。这个常规赛冠军，他们提前4轮就已经拿下，但为表尊重，不好过分庆祝。但是此时38轮比赛全部结束，再没有什么可矜持的了。这里又是轮回的主场，庆祝常规赛夺冠的仪式早有准备，甚至比赛还未彻底结束的时候就已经爆发开了。百花战队的诸位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和轮回的选手握手致意的。轮回的诸位也算厚道，在和百花选手致意完毕后，这才挥舞着拳头和全场的轮回粉丝一起欢庆属于他们的这整整38轮的胜利。 我们是冠军！ 现场放起了皇后乐队的这首经典名曲，满场粉丝却也高喊起了这一口号。在常规赛这是一个现实，对接下来的季后赛征程这是一个美丽的祝福。百花战队的选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失落地走下了台，没有人会为失败者考虑太多，而在这种盛大的欢庆中品尝失落，百花不是第一次。他们的前辈曾经3次在总决赛的最高舞台上这样失落地走下来。 结束了吗？ 刚刚结束比赛的选手还不知道另一端比赛的结果，下来一问后却得知微草和呼啸的团队赛还在继续着。 还有希望吗？ 所有人心中尚有希望，可是这种完全无法靠自己的双手去触及希望的感觉真的太糟糕了。他们就好像案板上的鱼肉，只能等，傻傻的等。会怎样？他们每个人的眼中透着期待，透着焦躁，透着很多这样那样的情绪，直至最终消息送来的那一刻。 我们进了。 第一时间拿到消息的人说。 是吗？ 于峰长出了口气，一下子坐到了在场边的选手席上，那根不知绷了多久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松下来了。 进了。 还有人做着最终的确定。 是的，进了，我们进了。呼啸输给了微草，我们领先1分，进季后赛了。 拿到消息的人激动地说着。百花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兴奋，喜悦。 这种时候好像都不是。命运眷顾他们之后，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死里逃生般的庆幸。尚未结束的直播中，潘林和李一博显然也已经收到了这一消息。 没想到是这么一个戏剧性的结果， 潘林说。 是的，最终的团队赛，三支务必要取得胜利的队伍最终却都没有拿下胜利，于是比分保持不变。 也不能说是保持不变啊，这一轮之前可是呼啸第八，百花第九的，但百花本轮取得了四分，最终超越了呼啸，跻身前八。 很遗憾，呼啸战队最终未能进入季后赛， 不过他们还很年轻，来年继续努力吧。 至于这一赛季，当然就这样结束了。微草的现场没有轮回现场那么热闹，毕竟对于微草而言，他们只是结束了一场对他们在积分榜上无关痛痒的比赛，进入季后赛这种事儿，他们也没必要大肆庆祝，现场只是像结束了一场很普通的比赛似的，对两边选手报以掌声。可是掌声之下，有的却是一轮比赛最失落的一队人。输了，结束了。呼啸战队在比赛结束的一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结局，他们才是这一轮里必须胜利，不胜就没有半分机会的队伍。但是他们最后输了，尤其知道其他两场比赛301和百花都输的时候，呼啸战队更加懊恼，机会出现了，只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。常规赛第38轮了，呼啸战队结束了他们第10赛季的征程，他们未能闯进季后赛，这对于一支喊出过夺冠口号的队伍来说算是很彻底的失败。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夏天结束的会这么早，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都不知道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茫然，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赛场。一赛季的努力，一赛季的拼搏，至此全部回归原点。第38轮的十场比赛渐渐结果都出来了，而这将决定本赛季的最终排名，也将决定之后季后赛的对阵形势。比赛直播一直没有结束，也就在等这一刻，当最后一场比赛结果出来后，潘林和李一博迅速整理出来手中资料，对着整个赛季的最后结果进行了一个简单播报。轮回战队以319分最终成为第10赛季的常规赛冠军，他们之后第二名是霸图战队，积278分，他们不像上赛季那么强势，甚至在很多质疑中开始了这一赛季，但是38轮之后，他们不声不响压倒其他战队，位居第二。蓝雨战队名列第三，相差霸图战队只一分，他们和霸图的位置几经交换，直至这最后一轮到底还是差了霸图一分。微草战队270分名列第四，第五是254分的雷霆战队，之后是星心、301、百花三支经过最后一轮才最终确定进入季后赛的三支队伍。呼啸战队很遗憾地以一分之差落在了第九，虚空第十，烟雨第11，再之后是神奇、黄蜂、鹤舞、翼展、青才、月云、昭华。明清和林海两队是本赛季唯二两支积分未能过百的队伍，最终出局。结束了，对于前八以后的队伍，第十赛季彻底结束，而前八的队伍却将在这之后踏上最终的角逐。根据联盟一贯就来的对阵表，此时看着八支名次，大家就已经可以列出季后赛的对阵形势。 排名第一的轮回将在季后赛第一轮对阵百花。 这个真是，两队刚刚打完最后一轮，紧接着就又要季后赛打两轮甚至三轮了。 然后是霸图对阵301，蓝雨对阵星心，微草对阵雷霆。 在之后轮回和百花的胜者对阵微草对雷霆的胜者， 霸图对301的胜者对阵蓝雨对星星的胜者，最后两边胜出的最终队伍进行最终总决赛的对决。李指导，能预测一下季后赛的最终走势吗？ 这个可不好说，到了季后赛，常规赛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价值，尤其这个季后赛现在是不同的赛制啊，更不好拿常规赛的表现来预测了。就拿霸图战队来说，常规赛曾一度被质疑过，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清楚，他们就是为了季后赛刻意留力了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霸图在季后赛会打成什么样呢？没法说。 那么星星战队呢，李指导你怎么看？这支队伍作为新队，居然首个赛季就杀进了季后过量，这可是史无前例的。李指导，您觉得他们能走到什么位置呢？ 李一博顿时肝颤，星星那是他更不敢预测的存在呀。 星星呢，你说他是新队吧，但新瓶里却又装着旧酒。叶修、苏沐橙、方瑞，就他们三个的季后赛经验，比起其他七队只多不少。不过除此之外又是清一色的新人，这么一种掺杂在一起的队伍才是真没见过，他们会打成什么样我也很期待。 哈，星星那边刚刚结束了记者招待会，记者有问到有关季后赛的问题，你猜叶修怎么回答？ 怎么回答？ 他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我可就不会再被甩开了。 希望如此吧。